窗外风雨虽然大，我们从来都不怕，只要有彼此在身旁就是我的家。完美可以很简单，只要过得没遗憾，我们肩并着肩，再艰难的路都不怕。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Hello，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来自凤飞飞的一首老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这是他在1978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啊。因为要追溯这首歌曲的历史呢，其实会更为的久远。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呢，就是风靡一时，后来呢也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甚至是这个跨越海洋、跨越这个地域啊，在美国呢也被美国的歌手所翻唱，是迅速的走红。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阿杜2017年的一首单曲，阿杜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烂好人》。 怎么能听你说他多狠，在回忆中爱一圈挺吓人， 看你过得不好，不晓得看着路灯参与你的痛，我忍。做好人是对自己残忍，不读前人的心事太销魂。我说我陪你走，笑着当个孤魂，嘴巴说我很好，却像在地狱狂奔。我为你做一次好人，死心的给你解疑问，为你找失而复得的美好那种可能。你说我是好人，那孤独交换路程，沿途却容不下我们。做好人是对自己残忍，不读前人的心事太销魂。说我陪你走，笑着当个孤魂，嘴巴说我很好，别想在地狱狂奔。我为你做一次好人，死心的给你解疑问，为你找失而复得的美好那种可能。好人，那孤独交换路程，沿途却容不下我们。我可以做一回好人，听你故事里的真，等待你擦尽眼泪的问号，伸出了恨。别说我是个烂好人，因为我不是别人，为你吞下些苦不疼。 阿杜有很多的这个老歌，其实到现在我想很多的人还会记忆犹新吧，比如说坚持到底啊，还有天黑思夜等等啊。而他独特的嗓音呢，也是成为他音乐的一个标识。那现在呢，带来了一首新的歌曲，叫做烂好人。应该说在他的这个音乐风格上呢，又会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比如说他把以往的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呢收敛了一些，然后转而用一种更加的柔和温情的感觉去演绎，告别沧桑感，用历经了岁月磨练的那种温情更能够打动人心。这是阿杜带来的一首新歌《烂好人》。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2003年 Karen Mok X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看透》。有那么一句话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一种智慧叫做看破不说破。嗯哼，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你想给我安慰，还是想看我的眼泪，流得出的泪水，怎能表达你心的伤悲？如果我能假装没有所谓，你就不会觉得牵累。那么下次我们还有若无其事拥抱的机会。你不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得我好累。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想找办法挽回，对不对？

下的雾，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偷到珍珠我不清楚， 慢慢的举起本地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不快乐，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忘了，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我，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整天发呆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是你太难的 时候的我，这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歌曲啊。那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那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呢来讲述，或者说是在回顾啊，回忆自己青春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样的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感觉吧。其实很多人在过后回想起年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来。在青春年少的阶段里面，你会觉得好像拥有大把大把的青春，回过头再来想，哦，原来青春是稍纵即逝的。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朴树2003年《生如夏花》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傻子才悲伤》。 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嘿，总有残缺，我还是觉得完美，或许短暂，或许难堪，生活本该这样，喜怒无常，有大家在，每个人都是一样，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怎么去再不介意，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悲悲，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 right，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悲悲，别让我独自沉上之海，都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等你来讲，我笑得灿烂，就算留个纪念，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他怎么去再不见意，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悲悲，这儿的每天 right，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悲悲，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使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门内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道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彼此强制内心的抖震，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只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远近，问你距我太远可不可以坐更近，但你注定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笨，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如傻人，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而你却说笑像偷偷兴奋，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只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生，追问远近，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只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生，无谓再三逼近， 越问越伤心，来自苏有康1998年《不想独自快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国语版呢是叫做《我为你伤心》啊，是收录在99年的专辑《爱一个人好难》当中。苏永康的这个唱功毋庸置疑啊，就是应该说是很能够打动人心的。而这首歌曲呢，也是表现了在爱情当中的那样的一份失望、失意和落寞吧。张惠妹1996年《姐妹》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认真》，认真的人最美丽，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不管说是工作也好，还是爱情也好，还是生活也好，认真你就是最美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真的是眼泪吗？这算不算回答？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承认吧，是自己太傻，哦，今夜为你梳直我的长发，不见任何变化，天真的准时回家，别让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